这个项目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在于，因为本身宠物对于宠物的爱，以及咱们扩散一下，可能是对很多事物以及说对人对生命的爱，我觉得是不分男女。然后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正好这个流浪犬就切中了这一块的要害，所以我觉得把这个点做大来，然后呢就会更加感染人。这是我对这个题材的一个看法。具体的我觉得导演可以多聊聊，就是怎么当初我的剧本怎么吸引住你的。 哎，可是我还想多追问一句哈，关老师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流浪犬吗？ 啊，会啊。 哪一只犬给您的印象最深刻呢？ 这个生活中的啊，咱就可能大家都看到过，咱就不多说啊。在我们看景的时候，在天津吧，天津有一个流浪犬的小院，流浪犬小院，然后那个阿姨自费，然后养了大概得有200多只流浪犬，然后一个多少平米的一个小院，然后不同种类，有那种串，咱们俗称的串，甚至有那种名贵的犬种。然后都是因为受到了残疾啊或者病痛啊，然后就被主人抛弃了，然后看着真的是太揪心了。然后就我记着特别印象特别清楚的是有一个阿拉斯加犬，大家都知道是体型非常巨大的，但是那个犬呢，我听那阿姨介绍说，可能是因为出去玩，那个狗特别好动，然后可能把前爪给压断了，压断之后，然后就当了着一只前爪，还在那拼命的去玩，但是同时它也很痛苦，然后这样看着就特别难受。我觉得不管是作为爱狗人士还是非爱狗人士，但你看到一个生命那么顽强的还在努力的寻找生活的乐趣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是心痛，第二都会觉得受到鼓励。 说真的，我原来还挺没想到说一个男编剧会写出这样的一个题材，因为我知道身边很多喜欢流浪动物，当然不是说男性没有爱心啊，只是说他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去表达自己的这份感情，这么细腻和这么柔软的一份感情。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把它表现出来，或者说把它形成一个文字性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变成一个怎么说文艺作品，其实中间要有很多很细腻的东西在。所以当我知道这个电影是一位男编剧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哈。所以也请导演说一说，您是当初看到这个题材之后什么感觉呢？ 当时我正在筹备另外一部戏，然后呢，我看到这个剧本之后啊，我就决定把那个先放一放，把这个部戏先给拍了，因为我觉得这部戏它是有社会价值的，就找到我了，也是一个缘分。因为我觉得流浪犬不会说话，那我们这些人替它发言，因为这个戏主要也是类似公益电影，拯救流浪犬。这流浪犬啊，是一个其实是个社会问题，它是个问题，真的要去解决它，而不是把他们都给驱赶或者是杀害之类的，得想办法去解决这他们的生存问题啊。所以说呢，国外啊就有这种叫监狱犬计划的这么一个计划，就是让那个狗啊跟服刑人员在一起相互感染，就你教我做人，我教你生存。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种解决方式。我就说这部戏我是有义务把它拍出来的，我就开始筹备这部戏了。 就是你觉得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一个生灵也应该是被爱护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有一个办公 生命是平等的嘛。 对，所以这就是令我更惊讶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部剧的导演也是一位男导演，而且是特别温情的一位男导演啊。 男人怎么了就不能？ 不是，我是说啊，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传统的印象当中，可能并不愿意去表达这么细腻的这个情感，因为身边也有男性的朋友，就曾经救助了一只流浪猫，一只小奶猫，特别小特别小，然后回家之后，就是家里的媳妇儿还没怎么样，那个男的就躲在一个角里面呜呜在那儿哭，然后后来他媳妇说你怎么了呀，就很少看到他哭，他说我觉得那个猫真的是太可怜了，因为当时也是刚出生不久，可能也经历了一些不知道是被车子压过呀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发现那个全身毛都就是扎扎的，然后整个猫都气息非常的虚弱。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能触动大家心里最柔弱那个点，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说男人女人，可能看了之后都会为之感动。所以我再问问这个韩老师吧，您在当中哈、演就是这个流浪犬计划的其中的一位，那您的职业是什么呀？ 我的职业有很多种，归根结底就 大混子。 就是你属于被这个 其实我是被流浪犬感化了的人， 嗯， 在这戏里， 嗯， 算是一个改邪归正的边缘人吧。 嗯，好，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电影哈，《监狱犬计划》，几位在生活当中有养宠物吗？ 我养啊， 养 我家里八只猫现在。 哦，我天啊！ 因为我其中一只猫生了九个，活了五个。太多了，他就在娘胎里就死了四个， 嗯， 啊，活了五个，所以还有只三只大的，所以一共有八只猫。 那你平常跟他们互动当中，就是你觉得跟这些猫猫有没有产生一些特别亲密的感情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把猫猫狗狗的当成自己家的一员来养啊， 就是那样啊。 所以你也舍不得，反正五只也不舍得送人。 那五只都是我给接生的，结扎都是我做的。膝盖绞断，然后你拿那个什么，拿绳子给它扎上，一只一只，真的。 所以，其实你对动物也有一份比较特别的感情，是吗？ 当你经历，你觉得它就是亲人。 真的，我是在应该有七八年前吧，然后当时是采访容嬷嬷，就李明启老师， 嗯， 然后当时聊起来，他是一个特别喜欢救助流浪猫狗的一位老师。 他们家没有， 他们家没有，但他们当时是在那个就是远郊有一个小院里面养了好多的流浪猫猫和狗， 哦 嗯、所以他是每周，应该是每周末呀还是什么时候都要去喂养一下他们。然后当时他就说这些猫猫狗狗其实太可怜了，尤其有的时候他可能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咱们人行道上啊，或者是在一些这种公共路段，非常容易发生危险，所以需要有爱心的人士帮他们去有一个更好的家，去帮他们找一个更好的家。 没错，没错，我们家旁边那个门洞搬走了一户人，就把他那个狗就扔了。 嗯， 那狗叫小黑，三年前的事儿，那狗三年没离开那个门，到今天，刚才我出门下雨，它还在那蹲着。我一过去，他就躲开就回来，然后好多人给他弄了一个小窝，小窝经常被某些就是给扔掉院子里。 那现在等于说你们社区的人 没走 一块在养着他是吗？ 没错，还挺胖养的。 怎么说呢？说实话，有的时候一听到动物的故事，你就不自觉的触动你内心当中的那种感受。 你像守三年啊，他就在这大门口守了三年，就那个小那一栋， 嗯， 很感人的，一只小黑狗。 对，之前看那个网上不是有视频嘛，就是、说主人在家装了监控、嗯、然后看看自己走之后宠物都在家干嘛，然后你就看好多狗狗是一到了就知道觉得主人快回来的时候，甚至说有一些一听到主人远远的脚步声，你就发现它就趴在门口就在那待着，哪儿也不去了，就在那一直等着。 是这样。 所以其实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哈，但是把这些故事跟咱们说服刑人员一块讲，也是说希望说用两方之间的这种细腻的这种情感的交互，其实是帮助两边，一边是人，一边是这个流浪狗狗，然后得到一个更好的结局，是吗？导演再帮我们来剖析一下吧，就当初想做这个电影的一个利益，除了刚才您说的说想呼吁大家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狗狗的一个生存状态之外哈、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当时我接这部戏的时候，我心里面最强烈的声音就是，哪怕能救一只，也是功德。 嗯。 另外一个，如果能够做到这个领养代替购买的话，你想想，一年能救几十几百万只生命啊！ 嗯。 连猫带狗，真的，如果做到这个的话，就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一部电影。所以我真的是有义务把它拍完，所以我纠集了几个哥们儿就把它拍了。 嗯， 就这么， 就说我也不图说这个卖成什么样，但是希望很多人能看到它之后， 它会留在这儿。 对， 这部戏跟票房没有关系， 有它的价值。 对中国第一部拯救流浪犬的司法题材的电影，这是放着了，拍完了。 嗯， 它在我们电影史里是有这么一块的。 嗯，就是现在大家有很多介质把它保留下来，就说将来不管大家用什么样的一个途径，然后能看到这部电影，其实都是很好的，都是很有功德的一件事情，是吧？ 对啊，我觉得它永远是在这放着了，这是一个符号。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郭导挺有意思啊，刚才跟我说，哦，你还没有看这部电影吧？我说还没有看，他说啊，现在平台上面好像已经有了，现在是哪个平台上有了？ 优酷 已经有了，然后现在院线也同步在上。 对， 但是可能场次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赶。 对，因为那个已经平台上已经上了嘛。 对，所以现在这个如果说大家就是没有去院线看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平台上面哈，优酷平台，然后找《监狱犬计划》。 对， 嗯，当然刚才说到是一个公益的作品啊，其实之前还发布了一个公益的曲子，是刘帅良老师演唱的， 对 吧？ 对。 然后这个曲子其实听了之后也是挺感人的，咱们先听一小段哈，然后咱们再继续来聊一聊这部电影拍摄过程当中的一些趣事儿，因为我知道跟狗狗的电影可真是不好拍啊， 尤其三只狗同时 拍好。 弱小的身体微微有颤颤，谁让你孤单，谁让你心酸，别再躲躲闪闪，你需要温暖，别怕我的伙伴，我在你身边，无论你叫欢欢或是宝宝圆圆，快来这里靠岸，即使风大浪掀，躲进我的小伞，不管阴天雨天，别怕我的伙伴，我在你身边，你曾那么勇敢，换你一个笑脸，世界有你一半，有你才更美满，同在一个家园，我亲爱的伙伴。空的双眼处处有可怜，弱小的身体微微有颤颤，谁让你孤单，谁让你心酸，别再躲躲闪闪，你需要温暖， 哇，别再躲躲闪闪啊，你需要温暖。我觉得真的是听的这个歌词，有的时候都感觉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哈。我刚才还跟几位主创老师一块聊，我说有的时候都不太敢去这个过多的看这种就是怎么说宠物类的电影，原因是因为太感人了，太能戳中你内心当中的那个怎么说的那个柔软的部分。但是我觉得但是来了哈，咱们肯定聊到电影也要讲一些这个幕后的部分哈。三只狗，哎，这个拍电影过程当中估计这个也是很复杂吧，也是很难跟他们去那个做一些，因为你哪怕说孩子小孩其实本来就是很难拍的一个事情了，但是小孩你起码跟他去沟通，他还是可以去跟你有 能听明白， 能听明白的，这是五六岁孩子六七岁孩子都能听明白，可是狗狗它毕竟是动物啊， 对吧，这个选了哪三只狗啊？ 非常难拍，我先说非常难拍吧。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他累了，我要说再拍的话，他那个狗的那个训犬师就告诉我，再拍他就咬人了，而且真把老韩给咬了 啊！ 是的， 咬过他一次， 对， 很危险的。其实啊，因为跟他狗毕竟是狗啊， 嗯， 他也是一种情绪宣泄。 对，给他咬了一下，当时我全组都吓坏了。 拍哪段的时候把您咬了？ 是这样，我们在拍会场那个参赛，然后呢？因为那场戏里边有一个动作是我的这只小狗啊又从我的怀里跳出去，它要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嗯， 但是呢实际操作起来这个狗其实它不会自己从我的怀里跳出去的，因为它很小， 嗯， 那么下面垫着垫子，然后呢我要有一个动势感觉是它从我怀里跳出去，其实是我轻轻像要把它扔出去一样， 嗯 嗯，在拍第一条的时候呢，这个旁边的那只大黄，就是中华田 园 犬， 嗯， 大号的， 就是这三只狗，因为都是真正的流浪犬， 嗯， 然后经过培训来拍的这个电影，结果他就以为我真的要伤害那个狗，要扔，照着我的膝盖就来了一口，好在是只是 咬，就是咬的不是很重， 警醒你一下。 对，警醒了我一下。紧接着第二条摄影师呢就觉得我站的有点远，他希望我往前站，我就开始小碎步往前挪，因为我不敢往前站。然后又拍了一条，说再拍一条，说你这个韩老师你站的还是有点远，这样不好看。我说我也想好看，但是我不能让他咬到我呀。结果那个就基本上就那么拍的啊。 对，那场也挺危险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狗啊，有的时候也会，你像包括家养的狗也会参加一些这个特技比赛，比如说飞盘呢，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动作的，有些是特技的。但是之前听朋友讲，它要有很长时间的一个跟主人沟通的过程，甚至说它要从小就跟主人达成某种默契，就是从小可能这个狗就知道主人一伸手是让它跳了，或者主人跳的时候它要完全信任它。就说这个东西可能不是说三只流浪犬然后我去做一个简单的培训，一小段时间它马上就能信任您的。所以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很难拍的地方，而且它不太受控制吧，这三条狗狗， 因为它胆小， 嗯 嗯，因为毕竟都是曾经流浪过，肯定是受过伤害的，所以胆子都很小。然后呢，他们的训犬师第一很专业，第二非常非常有爱心。 嗯， 我们三个演员在拍的过程当中，之前就先跟狗建立感情，喂他们吃东西啊，然后跟他们一起玩啊。但即便是这样，他们在人多的时候还是会害怕， 对， 还是会不配合， 嗯， 那也没办法， 因为流浪的猫猫狗狗就是，他的内心当中因为受过伤害嘛，就是其实很敏感很脆弱。你会发现，比如说有一些养流浪猫的经历的这些朋友都知道，就是说流浪猫比平常就是出生之后就一直家养的猫，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会像平常那个猫那么闹。就在家里总是小心翼翼的，而且经常是只要家里门一响他就马上躲到床底下。他不像就是家里面养的猫从小到大他就认为这个家是我的，你们这些这个外来的人就怎么住到我这儿来了，你得听我的。但是可能很多流浪的猫猫狗狗他内心当中很脆弱很敏感， 对， 就这个可能是我们说从动物方面来说哈，一方面是他的这个心理的状态，还有一方面也正是他们需要被救助的一个原因，他们很脆弱很敏感。所以这个再问问编剧老师了， 嗯， 当时您有想过说这个本子呈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真的给导演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我觉得导演看到拍三只狗狗他就一下子就真的疯掉了呀。 对，这个作为写剧本来说，我觉得同样啊，跟拍摄其实差不多，就是在写动物和小孩上其实都挺难的。然后一方面是个人生活体验的问题，然后再有技巧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要考虑到导演将来的工作成本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块呢，就是导演其实是自己在给自己找问题，因为直到现在导演还说，当时我写的剧本里少写了很多这个狗的反应的戏，然后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影院的版本也好，是优酷的版本也好，然后它里边又非常精彩的几场狗狗的戏，包括最后一场，那其实都是导演后来自己改了一个台本。在当时我实际上是有点不敢写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写得太飞的话可能拍起来会比较费劲，但是导演觉得说不论拍的时候怎么样，但至少剧本要提供出来，然后如果能够完成剧本的 80% 或者 70%， 那这个东西它可能在画面呈现上就已经非常新鲜非常棒。尤其是刚才我觉得导演这个核心思想也说得很清楚，就是能救一只是一只。然后据我所知呢，就是在我们的拍摄过程中，我记得是在天津一个游乐园拍吧， 嗯， 然后就有这个宠物店啊，还有一个狗粮品牌是吧，然后就是给我刚才说到的那个流浪犬小院，然后免费送了多少万元的狗粮。那这些狗粮可能只够那200多只狗狗吃一礼拜，但是我觉得也 一个月 啊， 就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唤起更多人对于这个流浪动物的一个关爱。 对，然后就让这些热心的这种人士呢会知道，其实只不过是因为现在他们知道他们的人少。 咱们下半段当中哈，继续来聊一聊幕后的故事。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打通了一种渠道吧，让大家能知道还有人这么去关爱着这些可怜的小生命，啊，有这么一个渠道。 对，就说其实可以唤起大家的那个内心当中的感受，同时也可以直接去用行动来做一点什么。 对对对，没错。 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拍摄过程当中的花絮哈，我觉得导演也是估计被这几条狗狗给折磨的这个够呛够呛。现在那几只狗被人领养了吗？ 他们现在已经成明星了，他们在另外一个组里呢。 啊，又到另外一个组里， 对， 档期非常紧。 现在已经非常懂得这个机位镜头感了，是吗？ 他的那个他的管理员应该懂了吧？ 嗯，反正狗狗估计也不怵了。 对，不怵。 就估计现在看机位就可能还。 他拍我们戏的时候就挺顺利的，其实。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宠物它就很通人性的一点是在于，你看网上很多视频啊，就有些主人天天拍，天天拍，你会发现后来可能我不知道宠物心里怎么想的哈，但是他内心当中可能也知道我要怎么去配合他了，所以现在已经成了明星犬了哈。但是我看您发了一首歌叫别瞪我，是说谁别瞪您呢？ 别瞪我啊。 嗯，大雷老师唱的。 我唱的 是吧？ 对，因为那个因为我唱就不用花钱嘛。 对， 就是最后唱的。 那这歌不是好玩啊？ 对， 嗯， 这个就是等于就是其实啊，很多人会跟我有同感，就是比如说以关老爷为原型写的这首歌，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关老爷喝醉之后啊，第二天早晨跟自己媳妇唱了，别瞪我，你怎么还瞪我？就是一昨天还一起手牵手，对吧？今天为什么就瞪我？ 我们听一下哈。 我请别瞪我，怎么还瞪？难道要骂我？一昨天你和我还一同初心手牵手，哦，宝贝莫记仇，咱别为了折磨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就这样等我还记了仇。好吧，我错了，心不行，别等我，我真的好难受。 好啦，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别瞪我这首歌哈。其实说起这首歌，我们就要引出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说这个剧这个电影除了说去唤起大家对于流浪动物的一些关爱之外哈，其实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是三个服刑人员去跟他们之间产生的一些互动嘛。其实服刑人员通过跟这些流浪动物的互动，在内心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波澜，是吗？所以咱们先来这个请韩老师讲讲您这个角色，因为我知道这首歌说的应该是裴老师那一对的互动是用在了那里，对吧？ 对。 咱们先请这个韩老师讲讲您这对的互动，再请导演来讲一讲裴老师的那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嗯， 我呢，我的戏中的媳妇啊是一个山东大妞， 嗯， 摊煎饼的，养着一家子人。我呢就是天天偷鸡摸狗，然后把自己偷出事儿了。 嗯， 然后没想到呢，得到了一份这样的差事。 嗯， 就随之而来的就把我一点一点改变了。然后呢，为什么在这戏里导演没给我写歌呢？其实我也没想明白。但是我在这戏里，我个人认为我这角色是很幸福的。就是从戏上来讲，不需要歌了再来衬托了。 啊， 对。 那您通过就是这样的一个任务，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生感悟，或者是人生的这种波澜的心绪呢？ 嗯，其实首先一点，生命是平等的，应该关心关爱这些流浪的猫狗。 嗯。 其次一个呢，就是说，无论作为一个男人吧，无论你多大岁数，你只要懂事了。你只要踏踏实实 想去做一件事儿，无论这件事儿大小，你只要把它做好了，你都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你都会值得一个女人去爱你。 就可能在驯养这些狗之前，您是一个就比较不务正业的这个， 天天梦想着去香港去找陈浩南 啊，就是一个不脚踏实地的，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真正能不能成功的这样一个人。 对对对 对, 对。 但其实通过这个驯养这些流浪狗之后，您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自己也是能做事儿的。 是的， 自己想要踏踏实实的把一件事做成功是 OK 的， 是 可以 的。 是 OK 的，没错。 哦，这也挺。怎么说呢，也戳中了其实一部分人的这个心思吧，就是说可能我们觉得当然咱们不分好人坏人啊，就是可能说有一些人因为没有自己真正做成功或者曾经失败过，然后觉得哎呦否定自己啊，觉得再也不会做成功一件事儿。但其实真真正正的就杀下心来踏踏实实去做，还是有可能会成功。 当然 对， 是一定会成功的。 这也是驯养计划过程当中对您的一个改变。 对，因为它是一个相互感化相互改变的一个过程。 那说说另外一位主角吧，裴老师演这个角色，怎么就后来有别瞪我这个段子了呢？导演， 其实这个是这样的，老裴这个角色演的是一个结婚三天就被逮进去了一个这么个人。因为他的媳妇儿是一个怎么说呢， 主播。 对，然后他就给刷了很多游艇什么的。后来也没有钱了，他也继续刷，就是刷。对， 用实际行动来表达爱。 对，表达爱。然后呢，他媳妇儿经常瞪他，所以他就挺难受。在那个那场戏最后一场，他媳妇儿又瞪他一眼，然后他这个心里话就是你别瞪我。怎么还瞪我？ 那通过驯养这个狗狗的计划，他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生感悟呢？ 不，任何事情不能走捷径。希望走机灵走捷径，其实结果并不一定会非常好。还要脚踏实地的去沟通去做去完成，这样呢早晚也会都会成功那一天嘛。他也是老跟老韩这个是差不多的这么一个。 对，他在这个进去之前他的职业是互联网这个什么算命大师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韩老师的角色是心怀江湖梦的这个。 对，我是觉得铜锣湾需要我。 觉得铜锣湾的一切都是真的。 就小时候电影看多了 是 吧，然后找浩南哥。 没出来。对，没出来。 怎么浩南哥还不把我给这个叫出去呢是吧？ 后来我就把这个浩南这个名字赐给了老裴演的那个人。他的那个救助的那只流浪犬。 其实梦想也落地了。 是的， 对吧？ 对。 那还有一位哈，是漫画家邱少东，那这样是刘帅良扮演的这个角色哈，我们就来请这个关老师给我们来说一说，说怎么还会有就是他一个漫画家啊，怎么会走误入歧途了呢？ 其实是这个也是当时导演提示我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可能碰到了一个我们这行的一个大忌，就是其实就是剽窃。那可能大家觉得说随手一画的漫画可能很简单，但是可能不知道这背后付出的心血是多少。那么具体到这个邱少东身上，那邱少东呢，实际上他是因为小的时候在孤儿院长大的时候养过一只小狗，然后这个小狗死了，然后他从此以后他就只能用漫画的形式来安慰自己，就是这个小狗并没有死，而是变成了一只叫汪汪侠，就有点像现在小朋友看的汪汪队那种漫画。然后呢他只用这种方法来安慰自己，没想到在他成年以后再度的把这个想法捡起来之后，竟然在互联网上还有媒体上大获成功。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弟弟然后经营了一家文化公司，却把他哥哥的这个想法给剽窃了，然后所以他才够在冲动之下吧误入歧途，然后来到了这儿参加了这个计划。 其实这样的一个角色在整个对狗的这个驯养计划之后，他获得的收获是什么呢？ 他是特别痛苦的一个人，因为他本身从小是特别爱狗，特别了解狗，所以他才能够画那个叫汪星侠的那部漫画。但是呢因为这个剽窃事件，他又心里立下毒誓再也不接触狗，但是偏偏来到了这儿之后接触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重新参加这个监狱犬计划，要天天面对的就是他曾经觉得特别可怜特别爱但是现在又根本不想提的狗。 其实他是在疗愈自己精神上的一些创伤。 对，其实他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去治愈自己的这种暴力之气吧。对， 就说可能有些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过一些 伤害，对， 那这些伤害可能会成为他日后就是做事情啊，或者说行事过程当中的一些阴影吧，或者说他的这个情绪的一些源头。 对对对， 那可能在这个整个救赎计划当中，他救赎了自己， 对， 就是怎么说呢？心理学就是把他这个强制性重复给走出来了。他说再见到狗，他也不会再有一些什么 对对 很异样的这种情绪存在， 对，他也不会害怕。不会愤怒了，他变得平和了，同时这些狗狗也获得了胜利，获得了生命，新的生命的机会。但是这些人呢，包括刚才韩老师说的他，然后包括裴老师，包括帅良饰演的这些人物，都是在这个计划中重新获得了新生。 那刚才说了这个三位哈，就说这个服刑人员，然后他呢在驯养这个狗的计划当中得到了帮助。那郝老师在剧中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然后他是起到什么作用呢？来， 哪个？ 他是我们的算是教导员吧，就是他是专业的训犬师。然后呢，他带着这样的一个计划，试验性的来让我们完成。从开始我们的不配合，或者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配合，觉得这个怎么可以这么儿戏，到慢慢的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戏里边有一段，他把是台湾的这个流浪犬这个基地的一些视频， 收容所 是，对，收容所。因为那个收容所这个从这个狗进来，它那个笼子是分1、2、3、4号，一直到7，是什么意思？你待一天你在1号，第二天是2号， 换牌， 第7天的时候如果再没有人收容你，它就会被安乐死。给我们看到了这些，我们觉得我们被感化被感动了，我们决定要做一些什么，要证明给大家看，也希望我们三个养的这三只小狗能够活下去。然后慢慢慢慢我们成功了，所以他在这里边算是我们的导师，也算是帮助了我们的人，算是度化我们的人吧。 对， 其实他让你们坚定了去做这个驯养计划的一个决心，是吧？ 其实开始我们不是他不只是坚定的这么一简这么一点，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想这个事情，一开始我们也是不接受的，从不接受他让我们接受了，从接受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来教我们怎么做，给我们打气，给我们信心，到一步一步到最后。 所以那郝老师在拍摄过程当中有什么这个怎么说呢？有什么要适应的过程吗？因为他毕竟要演一个专业的训狗人士，对吧？可是他应该不是那种专业的会去这个跟动物有交流的这个演员吧？那怎么能适应呢？或者说这些动作呀，或者说一些口令啊，他要怎么去适应呢？这个咱们请郭导来跟我们说说吧。 郝雷从小就养狗。 嗯， 他家现在好像还有3只狗还是4只狗。 嗯， 他对狗非常的了解。然后他也在进组之前啊，也系统的学习了一下训犬的流程。 这真得学，因为他你自己家养和 不一样的， 就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他等他进组拍戏的时候，他已经非常了解这个职业了。所以说演。拍起来是没有任何障碍。 这三条狗狗跟谁的关系最好呀？ 三条狗 分别跟我们三个关系好。 对， 就你们一个人带一条狗， 对 吧？ 对，每个人带一只。 就是跟比如说谁带的，他跟谁关系就更好一点。 对， 他天天抱着。进棚就抱着。 所以你们在整个拍完戏之后，会不会舍不得这些小狗狗？ 会。 那有没有想说自己就把它给养了？ 他们的那个这个 不太可能， 不对，他们的那个 片酬太高了，是吗？ 训犬师是不会同意的， 对， 是吧？ 对，拿他们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除了说咱们在大荧幕上哈，或者说在这个影片当中展现出来的人内心的救赎，还有动物的这种。人对他的这种关爱，其实包括我觉得可能演员在整个拍完了这部戏之后，也会对动物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吧。 是的， 对，就是可能会跟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不一样的感情存在，是吧？ 没错。 刚刚咱们也聊了一下这个其中的一些花絮哈，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那我看这个又有笑又有泪的，就是咱们说说这个剧的喜剧部分吧，因为可能这里面有很多老师都是原来有演喜剧的这个背景啊，然后也都做过很多的这个喜剧，包括舞台剧，还有这个演过喜剧的电影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个喜剧元素怎么在这部影片当中呈现出来的呢？ 就是每个人物之间他都是，就每个人物自己身上自带的幽默，这也是编剧的功力吧。 嗯， 然后呢，我们这几个人每个人负责的东西不一样，我感觉好像在这个戏里负责哭来了，不是负责来演喜剧了。 会不会太亏了呀？您 喜剧的核心是悲剧吗？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这部戏里边有好多关于小狗的时候， 对， 会有一些非常非常难受的时候， 嗯， 然后我每次都是忍不住， 嗯， 都会哒哒哒的眼泪就下来了。 嗯， 然后我跟老裴在一起呢，用导演的话是这对 CP 是吧？ 嗯， 那现场对对词儿，然后导演就笑得很开心，就说这么演这么演就 OK 了，我们就这么演了。然后呢，帅良是负责帅的，反正这三个人搭在一起也是因为之前在一起合作过， 嗯， 又很有默契。然后呢，跟导演我们在一起。本身这个组就很快乐，拍了40多天不到50天的时间，就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到最后依依不舍的感觉，所以好多喜剧不是演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高兴，觉得逗。 就是我觉得您提到一个这个很好的观点啊，就喜剧不是说一定要说这个人比如说特别不正常，或者说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些咱们说硬的方式哈，传达给大家，或者说你走着走着摔了哈，类似这种很简单的方式传达给大家一些这个喜剧的讯息。这种可能是只是搞笑啊，让你笑一下。但真正的喜剧是发自内心当中的这种喜，而不是说我一看就是看一个这个有点像，怎么说呢，就从头到尾的那种搞砸各种事情的这种故事，是吧？ 对对对，没错。 所以那既然都刚才提到关老师从本子里面就带着各种这个元素在了哈，您在创作的时候这几个人最开始是打算怎么给他排布的？然后您在创作的时候有想说这个谁来演，脑海当中有构想出来这样的一个形象吗？ 在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大概就有了一个演员的人选。那正好呢是跟这个韩彦博是10年之前就认识，然后就合作过，所以说得知他演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比较有底了。有底之后其中的一个人物，然后我觉得就是越写越像他，越写越像他。然后包括他说的哭啊，包括他说的这个他演的感觉自己不是个喜剧人物啊，那可能是在一开始写的时候都是把这个人物就按照我对他的了解去规定了。然后再有就是后来导演加入之后就是强化了这个人物还有剧情上的一些喜感的桥段，那么就是呈现出来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在喜剧的同时也是还是要回到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理解到这些本身这个计划吧是有多么的伟大。对， 就是说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对， 是吧？导演也是这样觉得吗？ 没错， 也是这种，就是说其实有些东西不要刻意的去营造一些喜感。 对， 这个东西是发自内心的，是吗？ 对，每天为了他们出这个内心的戏，我每天给他们做饭。 啊，真是，真是，对， 真的。那说一说剧组的故事吧，你们那儿谁最能吃啊？ 谁最能吃的肯定没来。 是我觉得老裴是最能吃的。 真的啊？ 真的。 对他，这是生活中的细节。如果有幸见到裴老师，裴老师是一个这样的，比如说你做一盘肘子，然后你把这肘子切成薄片让大家吃，它是一筷子下去至少15片以上放到嘴里的，它是属于这种， 就跟你们的吉祥物似的，就是， 就每天都张着嘴的是吗？ 张着嘴。 那谁最能睡啊？因为我这不是说我搭档啊，你像我搭档经常在上节目之前啊，守成我困死了，我今天困死了。就虽然说他在这个节目过程当中保持清醒，但你觉得节目前跟节目后，他都 是 随时可以昏过去的那种啊。就咱们在这个组当中有没有特别能睡的？ 我觉得要 我 三个， 我觉得那个小狗 那个牛头梗那小狗就浩南是不是？ 对对， 就是 浩南最能睡。 对对对，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其实那小狗特别，那小狗真的特别棒。那个训导员也特别棒。是什么呢？是在开机前几天吧，那小狗的脚实际就受伤了。那么在拍摄的四五十天里，实际上他都是带伤在工作。然后呢，就是比你见到所有的明星待遇都高，就是什么呢？只要一关机一说停，马上训导员就给抱起来，就随时是二十四小时是抱着的。 他的待遇是最高的， 对，待遇是最高的，吃的也是最好的。我觉得 随时弄个人肉轿子跟他。 对对对 对, 对，然后那个随时进到空调车里，然后凉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然后那个小狗，我觉得是又能吃又能睡，然后待遇是最高。 啊，那谁最爱臭美啊？比如说每天纠结于自己的造型啊，这个 没有 啥。都还好是吗？ 男的还好， 因为制服都是一样的制服嘛。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大家欢欢乐乐的在这样一个组里面，就 没错。 怎么说呢？就一直这么过来。 是这样，我们最欢乐的呢，就是每天中午的时候，导演就会问一句：“晚上想吃冷面还是 沈阳的烤肉？”对， 如果我们说想吃烤肉，行，等着吧。然后到了四点多钟，我们就会发现有两盆肉，一盆羊肉，一盆牛肉，大盆啊。 嗯， 还有一个选项是螃蟹。 这不是这几个完全不相干啊。 是螃蟹 正好是产天津。 对对对对， 正好 八月十五左右吧。 这么大的梭子蟹，然后最多一次买了500只。 我天 啊！啊，对， 全是。 我天啊！ 中秋节哈， 中秋节， 中秋节。 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个电影在拍摄过程当中也是充满了这种温馨跟这种喜悦的气氛，所以整个电影给人的感觉也是这种。 对， 就是因为帅良没来啊，他在片场经常说一句话，我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拍这部戏，因为导演给我们吃的太好了。 人家剧组是加鸡腿儿，咱们剧组是天天。 咱们可不只是鸡腿儿， 我们把螃蟹当凉菜，天天吃凉菜就觉得 是吧？所以你看，人家都说那个是加了鸡腿的良心剧，我觉得这个是天天加无数餐的一个良心剧， 烤肉良心剧， 哎，烤肉良心剧，对，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这个关注一下哈。现在除了这个大荧幕上我们可以买票进电影院看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优酷视频平台上面搜索《监狱犬计划》， 没错。 对，刚才这个导演已经跟我私底下说了，说你去看吧，买瓶啤酒，然后这个一边看一边这个吃点东西哈，非常温馨轻松，但是呢又让你思索一些什么东西的，就能看完了这部电影，对吧？时长也不是很长，应该就一个半小时左右。 对，96分钟。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哈，这个《监狱犬计划》其实也是呼吁大家哈，更多的去关注流浪动物，然后让全社会的爱心一起去呼吁。就说我们要关怀流浪动物，而且呢希望用爱心去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活哈。 对对，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是听听糖耳朵，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When hope has gone, you came and freed me from my pain, so that I can feel alive again. Something to hold on to. You hold out your arms to keep me warm.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